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北，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穿上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昨天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17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在北京举行，活动揭晓了去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入选项目和入围项目。今晚7点，本台播出的打开文化之门节目将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考古杂志社社长洪石和考古专家做客直播间，梳理去年我国考古新发现，讲述考古背后的文化和故事。美国戏剧大师阿瑟·米勒经典四幕剧《萨勒姆的女巫》今晚开始在天桥艺术中心上演。阿瑟·米勒是美国最杰出的戏剧大师之一，在这部剧当中，米勒以古讽今，对当时的压抑气氛和政治迫害进行了生动的、深刻的描述，尽力展示强权统治下的人性沉沦，以及人在与邪恶势力对峙当中的失败和毁灭。原创民族舞剧《唐卡》今晚开始在保利圈上演，这部剧讲述了青海热贡地区的唐卡艺人前一世、又一世、这一世三生化唐卡的故事。大型神话木偶剧《真假孙悟空》今晚开始在中国木偶艺术剧院上演，这部剧取材自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冯小刚执导、刘德华、葛优、刘若英、王宝强主演的电影《天下无贼》今晚在中国电影资料馆小西天影院放映。《天下无贼》上映于2004年，讲述了发生在一个农民工和两个贼之间的故事，最终农民工的淳朴善良感化了刘德华、刘若英扮演的两个贼。冯小刚执导、葛优、吴倩莲主演的电影《没完没了》今晚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百子湾影厅放映，这是冯小刚的第三部贺岁喜剧，上映于1999年。尽管上映时没有轰动效应，但片中的冯氏幽默有着很好的延续，生动风趣的台词与市井生活可谓水乳交融。再来关注一组生活服务信息。从本月开始，市人力社保局在官网开通了新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网上查询功能，扫描证书上二维码就可以登录网站查询。石景山区昨天举行发布会，今年石景山区计划建设两个室内冰雪中心，引导群众参与冬季运动。2022年冬奥会单板滑雪大跳台今年开工建设，石景山区今年还将增加学前教育学位1500个，新增停车位10000个。记者昨天从市住建委了解到，截止到目前，本市增设电梯项目已经开工459部，已经完成安装投入运行274部，占到 60%， 远超出年初计划。同时还有21个单元门安装了爬楼代步器。中国烹饪协会近日发布2017年度美食消费报告显示，在刚刚过去的2017年，全国餐饮收入预计将超过3.9万亿元，同比增长达到 10.7%。报告中显示，消费者在选择餐厅时最关注的因素是就餐环境，其次是菜品口味，食品安全和价格分别排在了第三位和第四位。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天气预报。市气象台发布了在14点的天气预报，说今天下午呢是晴间多云，阵风6级左右，西北风3-4级，气温是6到3摄氏度，相对湿度呢是 20%。 而今天夜间呢是晴天，偏北风1-2级，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是-7度，山区的最低气温是-12度到-10度，最大相对湿度 50%。 听天气知冷暖，文艺广播也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把握。 欢乐追剧， 可以啊。 光影印象， 余则水的工资要专款专用。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太极快乐出击，北京时间下午的4:04，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大家好，我是季彤。 你觉不觉得刚才张帆报这个时间有点穿越？4点已经06分了啊，06分半了。 这个前边它有一些内容为大家服务啊。 为什么穿越呢？ 穿越 是因为。我先跟季彤说一句吧。 怎么着？ 今天是腊月初一是吧？ 哎，对。 这个根据咱们这个传统民俗呢，有一句问候的语言啊，愿原力与您同在。 哇，这是传统的吗？这是 哪儿跟哪儿的传统啊？ 这是即将结束落幕的《星球大战8》 的传统啊。这个 对，哎，你还真别说啊。这个原力啊，它还不是这个整个星球大战的传统 哦， 它是从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它原来并不是这么突出，好像就是从这个续集之后的大概从星战七就特别强调，哎，对，但尤其是到星战七就叫原力 觉醒， 哎，就这个特别强调这个原力。在之前的那些这个就是前作当中吧，实际上他作为那个就是那些这个什么义军啊也好，这抵抗组织也好，他们对这个原力并不太了解。这个原力它仅限于一个小圈子里，就是那个所谓的绝地武士。哎，过去呢，在这个前三部，就是他的这个，就是咱们现在说前三部，就是最早的那 最早三部，就是正片应该是后三部。 他是有一个小圈子，这绝地武士的数量是非常非常少的。就掌握这种力量的人很少。其实原力这个东西呢，它有两方面，就是它按照这种哲学的角度来讲，说它有既有光明的一面，又有阴暗的一面， 黑暗面， 就是它本身并没有。所谓的对和错，但是谁掌握了这个力量，他去做什么事情， 他就代表了黑暗或者光明。 哎，其实黑暗也是一种力量，但是呢，黑暗的力量呢是被掌握在了那个邪恶的西斯那一方。哎，所以呢，就是说， 哦，怪不得咱们你看， 对， 这个腊月到了三十的时候叫什么叫除夕？ 除夕啊，要把西斯除掉，要命啊！我今天这一来替班呢，就赶上这么复杂的一个话题。 什么话题？今天跟大家好好说说这个今年特别倒霉。特别郁闷的星球大战， 是 啊，有多郁闷呢？我们今天推送里面有这么一段小小的描述， 怎么说的？ 怎么个这个郁闷法？郁闷到什么程度？本来星球大战这个第8部来的时候来势汹汹啊， 哎， 今年来之前应该在北美是在12月份已经开始了， 对， 在外面啊，就是在咱们这个中国之外的地方， 中国市场以外的地方 赚的特别多， 厉害了， 票房据说现在已经累计达到了，说是。去年的票房冠军 就是海外的啊， 海外 的 啊，它是票房全球票房冠军， 全球票房 冠军 12.6点， 多厉害 啊！对， 是吧？ 12.6几亿吧， 超过了那个什么，那个第一名原来是有一 就是那就是他是在那个所有的星战系列当中排行应该是第二高，对， 我说去年啊，去年大家知道全球最高的本来是那个《美女与野兽》， 哎，对， 他直接把那个拉下马了。 其实差了不多， 差了不多， 他比那个 大数字是一样的， 大数字是一样， 零头差了。 超了有那么 几百万， 哎，对， 几百万左右。但是你看啊， 我们说它在外边卖的那么好，到了中国之后，本来这好多人觉得这是 不行， 开年第一部大片了。 哎， 哎，你说了不行，不行到什么程度？ 票房挺惨的，好像还不 两亿多嘛， 是吧？ 两亿多人民币， 还不如前一些日子就是大家都觉得挺惨的那些国产电影。 嗯， 就是 那个惨啊 啊， 有情可原。你看啊， 人家好歹 他那个投入少， 哎，对， 惨也惨不到。多少是吧？这个不行，这个投资这么大。您说这个第八部来了之后啊，先赶上一个特别不巧哈、啊 嗯， 赶上这么一对手，赶上的不是现任，您说 啊， 赶上的是前任， 前任，前任三， 前任三，前任三把他干掉了。 哎，你说前任三是一个，是一种那，哎呀，它算是情感类吧？ 啊，不是科幻片是吧？ 哎，这肯定不沾边啊。哦嗯、你想前任，他是讲的是，应该是讲感情啊， 感情、 爱情啊什么？不是听说好多人、年轻人在这个电影院里看完了，哭得稀里哗啦的， 是吧？ 然后就都泪流成河的样子， 嗯、 对、 嗯。 然后好多视频嘛，在网上，哎呀，那个姑娘哭的那叫一个惨的、啊， 嗯，你都心疼。嗯、 哎，这我。我老是说我没看，因为我没有这感受啊。 哎、但是季彤有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 哎， 啊，他的前任全是星战， 哎，要命的。哎、 这个季彤对星战还是有一定感情基础的，哎、 因为我们是从小看， 真的。 哎， 哟，那您是在威斯康星看的呢，还是在华盛顿州看的、 哎？那倒没有，因为星球大战第一部 都说这是北美的、 哎、对他记忆嘛，他的第一部应该是一九七几年， 七 七 年， 哎，一九七七年，一九七七年，我们正好十岁左右，是没有十岁，八岁，但是他进入到咱们这个北京 很晚啊， 我们看到了 八十年代， 那就得八十年代、嗯，差不多，得八二八三年， 而且 就是上初中的那个状态了， 而且没有大面积进来。 对，它不是像现在说引进大片儿在这个电影院里供应、 嗯、 没有，都是通过一些所谓的内部闭路电视机。 您看看， 哎，或者说一些那个就是这个叫什么录像厅啊？ 是的， 这个东西说起来不太光彩的。 不是，您就别这么说了。 啊、在这个版权 我给您解释一句，季彤原来看的内参。 哎、没有，他是这样。我们当初看这个《星球大战》的时候是三部连映。这个是在于什么情况下看到呢？是因为我们的那个中学呀、 啊， 它坐落在一所大学的对面。 哦， 哎，我们的班里头有同学就是这个大学里的子弟。 哦， 哎，他们的父母是大学里的教授。 嗯， 他们有这个机会 研究的权利。 他不是研究，就是你可以跟着父母去看这种，这就是在他们学院内部的。 哎、就跟大家说不能看的那种东西。 哎， 哎， 嗨、哎，没那么邪性、哎。就是说这个东西不是机会，不是大家都很容易得到的。 对， 所以 你接触了， 沾了同学的光， 光 哎、跟着他的父母，哎，还是溜进到那个礼堂里边，因为没有正式的座位给我们，我们只能在边上蹲着。 所以您看， 看这个《星球大战》一二三， 您看出区别了吗？ 啊、看的，因为那个时候小啊，十二三岁。 不是，您看出您跟我的区别了吗？ 嗯，有什么区别？ 我就没沾这光， 哎， 是吧？ 嗨， 哎，对，大部分朋友，我相信跟我说的这种情况是一样的。 对， 咱们接触《星球大战》啊，实话说，你要知道《星球大战》，知道的早。但是您第一次在大荧幕上看到《星球大战》，中国引进。咱们内地引进应该什么时候？ 嗯， 1999年。 哎，是那个就等于是续集的， 等于是前传的。 哎，前传的第一部。哎， 来的时候《幽灵的威胁》。 幽灵的威胁。 所以我就是今天我觉得这个话题诚惶诚恐啊，因为很多朋友都没有看过这个《星球大战》前面的东西。 前面三部啊。 这也正是说明这回《星球大战》第八部在开年进了中国之后啊，它这么惨。那么它 这么惨， 这是其中一个理由啊。 但是我觉得。那个前传的第一部，就像你说的《幽灵的威胁》和包括他第二部《西斯复仇》， 克隆人战争 是啊，克隆人战争啊，对对，第 这三部， 哎，对对，三部，他并不是那么惨， 对、啊， 就没有这一部这么惨， 对对、啊，包括我再这么说， 嗯， 上一部七来的时候，哎，你们都哭着喊着要去看， 对 不对、哎？对， 也没有这么惨， 为什么这回就这 么惨？为什么这么惨？哎， 他怎么叫这么惨？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他怎么就这么惨？今天这个问题就要问问大家伙了。 为什么这么惨？ 您是不是要为这件事情负责？是吧？ 哎， 您为什么没去电影院看《星球大战》？这个当然是说笑啊。我们来分析一下，这各位是不是星战的粉丝？是吧？如果您真是，您来打个卡。 其实 签个到 啊，我倒是 你是第一个打卡的吧？ 啊、我打卡了。 好 啊， 那我再问第二个问题、如果您不是星战的粉丝，您说说您是不是从来都没看过一部《星球大战》电影？ 难说，因为它这个序列呀，其实挺有意思的。它等于是当这个就是外前传出来之后呢，它是在那个这个在那个故事的 之前的内容，他在后边拍，所以呢就是 就卢卡斯先写了后头的嘛、 哎、对，咱们传统意义上呢最早的那三部实际上在这整个序列里它是四五六，哎，这个排在四五六那个位置演的这个三部片子呢实际上它是 一二 三， 哎， 这是这样的一个顺序。 后来呢这迪士尼又接过来拍了七八，马上这九 八 还得来、 哎、肯定还会有九、啊，这是这样的一个， 哎呦，这酒都不知道该怎么喝了啊。 嗨， 这样我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呢这个通篇有效啊，从现在开始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加一下这个关注、啊，然后呢您可以来说说您究竟是星战的粉丝还是说您从来一部都没看过、 哎、您为什么不看为什么看、 对， 行， 这个说到星战这件事情呢咱们还是先来，虽然他们惨是吧，咱们也来稍微回顾一下他来的时候是怎么宣传的。这是来自星战八、这回在全球范围内宣传啊，它有很多种的预告的形式， 哎， 这是在东方的其中一种，我们听听来自星战八的声音。 I need help. I've seen this raw strength only once before.Didn't scare me enough then. It does now. Let the past die. Kill it. 所以音乐响的时候，你想着有一板子啊，有一鞋子字幕， 哎，对对， 向那个太空深处延伸。 最早它是前面一个，就是像是这个承前启后的那么一个介绍， 每回都是这招。 其实《星球大战》其实给我们留下来的遗产是很多的，就是说在电影史上，它为什么它有这么重要的地位啊？它实际上你包括咱们现在正在听的音乐，这都是它的。这个成就、 对， 就是这个星球大战的这个音乐，就是现在已经成为了一种符号式的一种象征性的这么一个符号，就是只要它一出来，你就知道啊，这是星球大战，就是它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甚至包括说到后来这个美国的那叫这战略防御系统啊，它都就是你可以把它跟星球大战就对上号，他自己就管它叫星球大战。 我没记错，您说的这件事情是大概是起源于这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上世纪啊， 是 当时美国人呢就针对这个全球的这个战略的这个形势， 他 说了一个什么战略，叫做 就是 星球大战计划。 对，星球大战计划，这个就是在我如果 怎么来的，其实就是从这电影名字 来的。我记得那时候是里根在当总统， 没错没错。 但是里根他也是演员出身啊，所以他可能有这情怀。 嗨，到了90年代初，我记得是这个苏联解体以后啊，这个星球大战计划才告一段落， 但是他也没有完全停止啊，因为它的原理呢就是。它要防止外太空来袭的导弹，它要有一个陆基的一个这个激光的一个发射系统，然后呢在这个轨道上有卫星，卫星上有这个反射镜，它的激光发射系统把这个光柱打到这个反射镜上，然后由这个卫星在轨的卫星来调整这个角度，你这个导弹飞过来它也是有轨迹的，然后把这个激光折射到你的飞行轨迹的这个预定的位置，就把这个 导弹在太空当中摧毁拦截、嗯 哦、 这是他的一个核心思想、 哦、 所以他在这个星球大战这个电影里表现的东西呢、哦、和这个东西很接近，他有很多、哦、包括说他们去袭击这个死星、 嗯、 这个死星的这种防御，他的进攻和防御、 嗯、 因为卢卡斯这个人呢他是特别伟大，在于他走在了所有的电影人的前面、 嗯嗯嗯、 星球大战里边的特技这个很多的东西，虽然他拍摄是在70年代、 嗯、不是您已经说到特技了是吧？ 对， 我特别羡慕您刚才说的前面那一段， 嗯， 我真不知道您还参与过这个计划、啊、 我没有 参与过、啊、 那个时候新闻里老是报道、啊、 就是所有咱们一看过去小时候的新闻联播老说到是星球大战、 很多的这个军事节目里边也去介绍过他的这个过程，但是他那个时候就做出来这样很炫酷的， 所以我们知道叫工业光魔的诞生， 对、嗯、他太空的这种特效啊，让人觉得特别惊讶叹为观止、 嗯嗯、 而且美国人呢他有这种做这个太空老大的这种情怀，你知道吗？因为他们搞了登月计划是吧，哎，发射了航天飞机，他们就觉得我们在航天方面我们肯定我们总是要走在世界前列的，所以这个东西使他们就是非常的骄傲，他们认为其实很多美国人的心里这个星球大战的这些东西实际上就是我们也可以搞得出来的、 嗯嗯、 我这就是我们这个实力的体现，他就作为一种情怀也好，他这整个系列的这个电影在他们的那个市场上受到追捧，我觉得这很正常。 对，就是我们在上个周末我跟张亮聊这星球大战的时候，当时还不知道这个这么惨的啊，就是我们在说这星球大战的时候就说哎，这星球大战他在他们那边啊的知名度特别高， 对， 陪伴他们童年成长， 对， 你想那个如果是60年代生人， 对啊， 甚至50年代生人， 对啊， 他到了这个70年代的时候，他突然看到这样一部电影，然后由这个电影诞生出来这么多个衍生的东西。 他正在年青年时代，正在热血沸腾的时候，他接受的这个东西， 嗯、 他永就是对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美国传统文化是吧？ 哎，对、啊、你像你比如说，其实这个我觉得也很正常。他到这儿为什么惨？因为那是他的情怀，他的传统，他不是我们的。 啊、 就像。去年这个年中的时候，就是《战狼二》在 《战狼二》 《战狼二》在这个就是现象级的电影哈、 啊， 那么强的这个那么多的票房、 嗯， 他们不承认，他们说你们这个 谁不承认？ 哎，这欧美啊， 哦、您是说《战狼二》走出中国， 哎、在走中国、哦，一个是在海外发行的时候， 啊、 那个票房就是你甭说十几个亿的美金了，是吧？ 嗯、 可能连一个亿有一个亿还是两个亿吗？ 嗯， 就是很低的啊。然后他们说你们那个、 嗯、 50多亿人民币的那个票房啊， 嗯、 那我们不算不加玩不统计、 嗯嗯、 啊，所以呢，在那个全球票房排行里，他不给你他不加你玩， 哦、 一样、 哦、 是吧？一样的。 你是说到这相对的， 哎、 大家伙都 是 对， 就是 对对方的东西陌生， 那是我们的情怀。 嗯嗯 对吧，那是我们的爱国主义。 你提到了战狼二、嗯、真有人跟你共鸣 是吧， 那这位朋友叫诚信经营、 嗯、 您经营的是星球大战计划啊。就是说我是81年的、 嗯、 最近的20多年去电影院只看了一部战狼二。 哎那怎么看， 天哪， 是 真的吗？20多年只看过战狼二、 嗯、之前看过红番区啊、 嗯、 那是成龙的片子。 他说这么多年就电影院看过这两部 啊，那您是 您真够节省的。 不是您这生意做的大太忙了、啊、 我的意思就是您真会花钱。 他说星球大战 一部 没 看 过 啊， 也没有听说过。 天哪！ 听完咱们节目才知道，哦， 节目还有 大战，还有一电影， 还有这四个字呢、哎。 这个我觉得他可能有点，这个真的不知道啊，他可能埋头于自己的生意时间比较长。 你是这么认为 啊？ 我跟你意见不太一样。 你认为他？ 我觉得夸张了 啊，他是 夸张了，开玩笑。我是这么想， 嗯， 我今天给你打一赌， 嗯， 到这儿来报道的，今天在平台上出现的， 嗯、 究竟是您说的一部都没看过的人多，还是说？星战的粉丝多， 哎，这还真是哈。其实，在我接触过的人当中，就是不知道的应该没有， 对吧？ 这个对这个了解的人更多一些，那是因为我的朋友都跟我爱好差不多。 哎，这今天张帆跟季彤这赌就打这儿了、 嗯、 啊。 嗯， 就今天这平台上出现的究竟是星战粉丝多， 哎、 还是一部都没看过的？ 但是你看，你就像点点点啊，他说、 嗯、 他说电视电影没看过，但是听着那个音乐觉得特熟悉。 对、啊，有很多人你至少你是听过那个 他把、就是， 因为这个音乐被其他东西用过。 哎，对，用在各个地方很多。很多的地方都成了一个经典的音乐，就是你去看星战你一定要做到最后， 嗯， 你把整个的音乐听完，它从头到尾就是一部交响乐。 刚才季彤在提一个剧情，就是里面的一个线索，说到了原力、 哦、 是吧， 原力、 就是、 不是那 那个演员啊， 啊对， 是原本的原、 嗯、力量 的 力 啊， 原力 就是一切力量的源泉、就是。 其实一开始他们翻译的时候是这么说的，叫原动力，嗯、 原 动 力。 但是咱们呢后来。约定俗成就把它称为叫原力、 哎， 我刚才说叫愿原力与你同在，这是电影里经常会出现的一句话、 啊、对对对对， 是吧？ 就是尤其是那些大佬们哈、啊，经常说愿原力 与你 同在啊，到、 哎、 以至于在这个《星战八》里边，那个 莱娅公主， 莱娅公主已经说，嗯、哎呀，这个话我说的太多了，你说吧， 成了一梗了啊、哎。这样，咱们先回到那个最初，看一看在，我记得这部电影应该是1980年，当时的《星球大战》是第二部了。就是在它原本那个播出顺序当中的第二部， 哎、嗯， 第二部叫做《帝国反击战》， 帝国的反击 啊，帝国的反击、嗯。这一部当中呢，就有尤达大师跟他的那个徒弟， 哎， 谈起了什么才是原力、哎，而且也说到了刚才就是季童特别追求的那个原力的黑暗面啊、 哎，没错。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一段， 谁追求了？ 谁了？你知道吗？杰带从力量场中汲取力量，但要小心黑暗面。这些就是场，随取随有，你一旦获得就会永远为你支配，但是在开始的时候你只能从学徒开始学起。 请问黑暗的力量更强吗？ 啊，是的，啊，不是更快，措手不及。 可我怎么才能够知道好与坏呢？ 你会知道的，让你镇静，心平气和，放松。杰带从抵抗力量中得到能量，从不进攻。 告诉我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今天我不教你什么了，把问题从你脑子里抛开吧。嗯。 这个， 嗯， 尤达大师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师傅， 是一个精灵 啊， 他这个 有两只特别特别萌的大耳朵。 哎、对，你想、嗯，如果你真的没看过一部都没看过，你想那个形象，嗯、假如你看过忍者神龟里边那个老师， 嗯、 啊，他比他还要小一号，啊、然后浑身发出绿色的光芒， 嗯， 他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呢，是一个精灵的一个就是长老的那种感觉， 嗯、 他是这个、 嗯、 就是有一个绝地武士的委员会，想当初啊，在这个银河共和国的这个麾下啊，他实际上他是超然的，他并不属于这个国家领导、 嗯， 但他在这个国家的境内，他有一个类似于办公室这样的一个东西。哎，这如果说其实在这个就是前三部里边，就是最早的那三部里边， 嗯， 不是特别明显，就是他们是有一个组织， 嗯、 就是所谓的绝地武士，他是有一个组织， 嗯， 那么到了前传里边，这个组织就凸显出来了，因为在那个阿纳金也、就是， 他既不是政府。 哎，他不是政府， 他又不是军队， 不是军队， 哎， 他是一个很超然的一个组织，他的力量是远远要超过这个国家里边力最强大的军队的，就是他一个个体的力量就可以足以消灭一支军队、 嗯、 那样的、 嗯， 他是一个很神秘的，你说武术吧， 嗯、 或者说法术吧， 嗯、 他其实他是很神秘的一种力量、 嗯， 所以他们的这个他们所崇尚的， 嗯， 才是原力， 原力， 哎，才是。他们力量的源泉， 嗯， 但是这个原力是有两个方面的， 嗯，刚才季童说了这么多词儿，这个各位可能跟我一样啊，有些词儿我们听不懂啊，实在是有些词儿跟见过听过，但是不知道什么意思。这样，我们也欢迎大家来说一说，《星球大战》给你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的一个词，一个关键词到底是什么？ 对， 是黑武士呢？是原力呢？ 还是光剑呢？ 是光剑，是绝地， 对，绝地三尺，是吧？ 是吧？哎，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今天来说说这个《星战八》为什么在中国这次特别惨、 嗯、 啊！在广告之后和天气预报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四点有戏，我们的星球大战计划还在继续，一会儿见。 今年春节咱们全家出国玩， 语言不通， 路线不熟， 吃不习惯。 别担心，我在黄包车旅行预定了华人司机兼导游，语言攻略不用愁。 境外中文包车游，选黄包车旅行，有黄包车旅行，换个地方团圆。皇上的皇，要省事儿，要省钱，家装就要全包圆，性价比特别赞，装修再不留遗憾。400-606-8866，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蛋蛋戴着墨镜去超市，蛋蛋妈说 你能看清你买的啥吗？ 我现在红了， 自打参加了北京电台2018年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脱口秀达人征集活动，好几万粉丝给我点赞。 下载火山小视频 APP， 点击北京电台脱口秀达人活动专区，秀出你的脱口秀，还有机会领取新春红包。今年春节就听你的。 你快乐吗？ 行好伴侣，八七六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今年开门红，人保送你见面礼，三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成功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服务。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路况信息。环路的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呢，主要有以下我提到的几个地方。首先呢，在东二环东直门桥到建国门桥由北向南的方向，另外呢，西四环的岳各庄桥到科峰桥由北向南的方向，以及西二环天宁四桥到阜成门桥的由南向北方向。而快速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呢，现在主要有建国路国贸桥到现代城西路由西向东方向，还有学院路的西土城路到北四环中路的辅路由南向北方向。那刚才提到的以上路段的平均运行速度呢，都低于每小时20公里。北京文艺广播再次提醒大家注意行驶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云德水的工资要装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 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快乐出击。在我们的路况和天气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四点有戏下半时段。我是张帆。 大家好，我是季彤。 现在说星战啊，有些人热血沸腾，有些人这一脸冷漠。今天平台上完全看得出来这两种表情啊。 这个张帆就是一脸冷漠。 我都说得这么高兴了，其实内心还是啊比较冷冰冰。因为 还是这个就是没看的， 跟 不看的多。 跟季彤来相比较。我一直这两天大家不知道啊，我就跟那个跟尤达大师学习似的，我跟这个季彤在学，我不是这意思啊，您长得其实不是像那么像尤达， 我还不如他。 我是说我跟季彤在学这个星球大战的这个里头的这个叫做什么呢，人物关系谱。 哎，对 啊，这个很重要。所以我刚才在想，其实说那么复杂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更多的朋友如果你没有看过的话，我们就想问一个问题，星球大战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他能想到的，他能让你想到的第一个关键词究竟是什么？ 哎， 刚才那个糊涂的旁观者问我说：“你去那看电影那学校是化工大学吗？”差不多啊。 哎呦， 离那个学校 是你说你小时候那个？ 哎，对对，我小时候那个。看来这位朋友可能对那一带也比较熟悉。 嗯，经常混进看 的。对，我说的那个学校其实就在化工大学的，拿咱们北京话说界饼儿，隔了一条马路，就是原来的北京，当时时候叫中医北京中医学院 啊， 现在的。中医药大学，哎，这是那个学校，这个非常的近啊，看来这是我们的这个可能离得很近的邻居啊。我打小就在那边长起来的。 你居然找到了一个啊， 真的 青梅竹马，不是那个 青梅竹马呀， 你找到了一个小时候的伙伴， 说不定啊，真的，咱们都是同龄人， 嗯，有可能，嗯， 哎，保不齐您在化工大学看看， 一块打过架啊，您一块儿， 哎，那个时候小的时候我们看的电影基本上不是在这个中医药大学啊，就是在化工大学，要不然就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啊，就这三所学校的这个里边，他会经常放。 我能不能还是羡慕嫉妒恨一下？确实，在北京生活的小朋友们当时都还是很幸福的。我知道你们接触可口可乐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它是什么。 嗨， 你们接触这个那些洋快餐的时候，那时候我还真没见过。 那我们喝北冰洋的时候，你 我现在也能喝， 要命了！ 来，还是问问大家，这星球大战对你到底是陌生还是熟悉？你是星战的铁粉，或者是根本一部没看过？ 哎， 它让你想到的第一关键词是光剑呢？是绝地？是黑武士？是尤达大师？是欧比旺？还是我们今天说到的卢克天行者？ 哎，是，实际上呢，这个片子我觉得这次大家对他意见比较大，其实包括欧美的那些铁杆粉丝啊，你别看他的票房还是那么高，那么多人看完了以后，他们也是骂声一片， 也有意见， 哎，也有那个我看那个资料 什么意见， 什么烂番茄指数啊，好像挺高的啊，49%，这算高的了。 烂番茄指数高是好事儿，如果它低是 哦低啊，那就够低的， 低 40%几算低的了， 低了。 啊，很低 很低， 就是他们对他的评价也不好，他不是光咱们这儿说他惨，咱们觉得他不好，为什么啊？我觉得我分析啊， 你是看过以前的系列， 我看过以前， 所以你对比你 有一些，我觉得有些原因，大家都知道这个不管一二三还是4、5、6吧，这前面这些部那个正传那个前传，他都是乔治卢卡斯。 就是卢卡斯工作室， 卢卡斯公司，他自己亲自操刀。 这么说，就是前六部的时候，其实这么讲啊，卢卡斯工作室，然后是福斯一直在做， 哎，对， 我们知道那个二十世纪那个光柱老大那个， 哎，对对对，都是他。 二十世纪福克斯 从七开始转到了迪斯尼，对吧？哎，这个外传是不是也是迪斯尼啊？ 外传也是， 哎，对， 都是迪斯尼。 所以他就在风格上，他的味儿。就要 变成米老鼠了， 唐老鸭来了哈，就是他的风格就要变，他怎么变呢？就是他们现在这个欧美电影有一种趋势，他已经不满足于那种大场面轰轰烈烈，一下让你震撼你的感官，他已经从那个上面，他们觉得玩的没意思了，我们玩到家了，我们的枪战我们就不玩了啊，这个宇宙飞船这个我们也不玩了啊，我们现在要开始玩这个思辨的东西，这种这个他为什么他要死乞白赖解释原力这个事儿呢？为什么他就讲这你这个好人呢，也可能 存在暗面， 对，被这个黑暗的力量所吸引，为什么刚才你说的那个对白里他有一个这个年轻人就问他师傅，这个当 然是卢克天行者， 这是卢克，这是卢克协议那一段 问尤达， 哎，对，因为卢克有一段他突然的就是出事了，出事以后就这个就是能力就降低了，然后他又这个被追杀跑到这个星一个隐秘的星球上，遇到了这个尤达大师，然后就等于算是一个就是再次的学艺，就跟这个尤达大师学真正的这个原力，他的意义，他有一个对白。他问他师傅说：“师傅，说这个黑暗的力量是非常的大吗？比我们现在这个光明的力量还要大吗？”他有这么一个意思。那个大师跟他说：“是的，他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那么他其实作为一个就是我们所谓说的好人呢，他对那个力量的追求，他也希望我更强大。所以为什么很多的绝地武士会被这个西斯给诱惑，被这个黑暗的力量给诱惑，就是因为他想更强。甚至说有一些人他最初，你比如说这个达斯维德，他就是这个卢克的父亲啊，就是第一二三里面啊，阿纳金，他的这个他为什么变成了 黑暗的这一面的这个人，就是因为他其实他是想获得更强的力量来去和邪恶做斗争。 对，你越有这种欲望的时候， 对， 越可能会陷入到黑暗的那个一面当中， 没错，反而沦为了这个邪恶势力的一个爪牙。 那既然你讲到这里了，我们就来听一段啊，这是很多朋友都在说的这个线索太复杂，看不懂。那我们再往回倒啊，我们看一下在前传，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前传它其实是按照故事逻辑顺序的话， 它 应该 是最前面 第二第三。 哎，前传是一二三， 在前传一里，你还记得当时那个应该我记得是奎刚。 哎，这是这最老的、 那 个、那 师傅啊，那师傅，那就是辛德勒 那师傅， 辛德勒师傅、啊， 那师傅， 辛德勒师傅跟这个安纳金，安纳金那会儿小孩， 安纳金是一个小朋友 啊， 九岁的一个小男孩。 遇到他之后，这安纳金有好多疑问，就是说这个原理，哎、这个是另外一代人哈、 啊哦， 他们的一段对话， 嗯， 你听听这个奎刚怎么解释。 奎刚先生，我真的不想给你添麻烦。 你没有安妮，他们不想让我训练你。不过你可以看我怎么做，只要用心，没有什么学不会的东西。紧跟着我，你不会有危险的。 奎刚师傅，我听见月达师傅在说什么超能速，我弄不明白什么是超能速。 所谓超能速，是指生活在生命细胞中的一种微生物体。 在我身体里吗？ 对，在你的细胞里，我们和他们是共生关系。 共生关系？ 对，也就是共同生存、互相利用的生命体。没有超能素，生命就不存在了，我们也就失去了原动力。是超能素源源不断地给我们提供着原动力。只要你静下心来，你就能感觉到他们。 我还是不明白。 训练一段时间以后，你就明白了。走吧。 这段对话跟我们上半时段最后听的那一段其实有异曲同工的地方。 哎， 这个徒弟在问最后的问题的时候，师傅总会说：“哎，我不说了。” 实际上，对，实际上这里边的小男孩呢是后边刚才第一段那里边小青年他爸爸。 哎， 明白了吧？ 这是 哎 怎么讲？这是安纳金嘛？ 嗯，对。 安纳金的儿子是谁呢？ 是 卢克天行者， 哎， 还有莱娅公主。 他是他俩实际上是双胞胎， 对吧？ 哎，这个一对儿女。 嗯， 咱们大概捋一遍啊。 你看这个儿女双全。可是走上了一条那样的道路、 哎、实际上就是这样的，就是绝地武士为什么伟大、 嗯、 就是因为他既掌握着这个力量、 嗯、 他又要控制这个力量、 嗯、 还要控制自己的欲望、 嗯、 就是你一定得很好的把握这个平衡、 嗯、 你才能成为一个伟大的绝地武士。 您刚才说 才能做到完美、 嗯 啊、为什么达斯维德包括后来这个、就是、 您是这样吧，您先别讲这个了，您给我们捋一遍。 好， 我特别想听这捋一遍之后这人物他都排在什么位置、啊、 这样吧，咱们从一开始啊、 嗯、 一最早的这个绝地武士、 嗯、 这个最老的师傅刚才你说了就是奎刚带着他的弟子、 嗯、 就是那个欧比旺， 嗯， 他们两个人实际上来到了一个这个叫塔图因星， 嗯， 到这个星球上呢，他们也是因为有任务吧，还是因、 嗯、 反正这个里边好多的原因。他 是 星 战里面讲的比较早的一代有绝地， 这是第、 嗯、 最早的就是出现在影片当中的绝地武士。当然，除了他们还有，因为那个时候有一个委员会的， 嗯、 这个委员会里面都是大师，几位大师啊， 嗯、 包括这个尤达大师，还有一个叫是什么什么恩大师啊，他们呢。这个来到这儿以后发现这个小男孩就这个阿纳金、 嗯、 也就是卢克的父亲、 嗯、 他有这个特异的体质、 嗯、 他就告诉他刚才给他解释的那一套，他身体当中有原理可以去开发、 啊、 所以就打算培训他、 嗯、 把他培养成这个天行者，培养成绝地武士、 嗯、 然后呢在这儿教了一系列以后，经过这个过程呢，就把这个男孩带回到这个所谓银河共和国的首府 去训练， 到这个委员会、 啊、 去跟这些这个委员会的大师们说、 啊、 我们要收他为弟子、 嗯、 要把他培养成绝地武士、 嗯、 但是就是尤达大师他们那一批人这个委员会的这些 长老 们长老们、 嗯、 通过这个考察发现说这个孩子不能培养他、 嗯、 他的身体里既有 这 光明 面也有黑暗面，他很容易被黑暗面所诱惑。 嗯嗯、 但是这个奎刚师傅还有这个欧比旺呢，就是 他这个 很 他既有酸性体质又碱性体质，哎， 很喜欢他， 嗯、 就坚持要培养他、 嗯， 就实际上跟那个委员会闹得还挺僵的。 嗯，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后来当然一系列的这个战斗啊，这个奎刚师傅也牺牲了， 嗯、 这个欧比旺呢就继承了他师傅的这个衣钵，哎、他也成了一个大师， 嗯、 他就作为一个真正的师傅、 嗯、 一直在培养这个阿纳金。 阿纳金 啊，实际上这个阿纳金后来也成长起来了，也成为了一个 绝地武士 啊。在虽然这个委员会不承认他的这个 身份、嗯、 但是他的能力已经达到了。 嗯、 在这个时候，他遇到了这个所谓的西斯啊。这个西斯他实际上 受到蛊惑。 实际上当时他是在这个西斯啊、 嗯， 他不是一个人的概念，不是某一个人， 他应该是就是这一群人， 哎， 是吧， 就是他就像绝地一样， 嗯， 他是绝地的对立面。绝地的对立面就是 西斯， 哎，西斯是一族，你可以理解成、 嗯、 啊，他也有好多所谓的黑武士、 嗯， 但他既不是西斯大帝，也不是黑武士。 他把安纳金变成了 诱惑 后来的达斯维达。 这个他为什么后来会穿上那套黑的斗篷和头盔呢？就是因为 他 在战斗当中被那个欧比旺他们打败了，受伤了。 上海滩和后来香港那片子都是这么讲、啊、戴上墨镜、啊、这个穿上黑风衣， 他是被迫的，因为他的身体已经就是很残破了、 嗯、 最后他得靠这一套系统来维持生命、 嗯、 那么到了这个后来卢克成长起来以后呢，这个他和卢克最后俩人也知道了这个互相的关系、 嗯、 那在最后决斗当中，卢克实际上把他打败了、 嗯、 这个达斯维德也醒悟了， 就在这一段 杀了。 我们今天也可以听到、 嗯、 这是来自星战三当中， 哎，这最后的、 这个星战三我指的就是叫绝地归来。 绝地归来，嗯、 这部当中那个卢克怎么救他父亲的这一段， 实际上绝地归来指的就是他的幡然醒悟。 对，我们来听听这一段啊，这也很有意思，就是这个父亲跟儿子在这么一个事情面前啊，到底他能不能够最后醒过来， 向你的愤怒屈服，现在实现你的命运。 就是西斯在威胁这个卢克。 对，这个西斯当时他那个他代表的那个人物就是那个议会的那个长老，就是那个议长、 嗯、 那个意思似的。哎，他也有他的一个名字，反正很复杂的啊。 你失败了，殿下。我像我父亲一样，是个绝地武士。那么好吧，绝地武士，你的微弱技能不能匹敌黑暗势力的力量，你要为缺乏洞察力付出代价。 你不跟我你得死，西斯就要干掉这个卢克天行者。 对，然后他父亲 叫 因为哎这个 出手了。 对， 你是定了。 实际上在他的这个灵魂里边还有一丝的人性存在， 嗯， 就是当他的儿子，他知道他的亲生儿子被威胁了时候， 他看到他在杀他， 对， 他受不了感情， 他在感情上就是 对， 哎，冲破了这个束缚， 但是他自己也就付出了生命， 对、嗯，等于他把这个西斯，把这个皇帝给推到这个死星的那个漩涡里头、 嗯、 但是他是受那个装备保护的，他并没有死。最后这个达斯维德他是自己把头盔摘下来，把这个盔甲脱掉了，这样他就受不了，就去世。 这一段我们也能听到， 嗯， 把这个面具脱下来，但是你会死的。 对， 现在 这个面具是他的一个维生系统， 对，阻止的了。我想有一次要我亲眼看看你，现在走吧，儿子。 嗯，对，他用他的生命维护了他作为一个绝地武士的尊严。 对， 哎，这就所谓的绝地归来，实际上点在这儿呢。 就是到最后，这个绝地武士， 哎、他又重新成了 不是达斯维达了， 对，